阿弥陀佛。在课本的话还是第38页。那么讲义的话是讲义22的第5页。现在是讲这个差别分别，那么差别分别中呢，他举了很多例子，这个有色无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的例子，那么上一次是讲到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有为法跟无为法呢，都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讲义22的第5页下面讲这个涅槃的资粮有障无障这边是引用一切势力论卷88因知修集涅槃资粮略有三障这个是说明了我们学习佛法依法修行积极资粮想要证得涅槃呢，那么要略的说呢，有三种障碍那哪三种障碍呢？一者，依广事业，财宝具足，多行放逸。这个是指有福报的人，富贵的友情。那么他有广大的事业呢，要管理。他也拥有众多的财宝钱财宝物那么因此他便单着受用种种美妙的五欲乐那么因为呢单着于受用种种美妙的五欲乐呢便不能够见到生死流转的祸患不能见到生死流转的祸患呢就不能够知道涅槃的殊胜那么因此他多行放逸就不能修集这个涅槃资粮那么什么是放逸呢放逸呢就是因为心中有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那么有了烦恼以后所以对于要断除恶行修集善法就会懒惰懈怠甚至呢他会增上恶行损减善法使自己呢退失已得的善法这个佛在42章经中讲这个富贵学道难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比较起来这个有广大事业的友情钱财多的友情他容易放逸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看的话我们大家过的生活都不错是不是跟古代比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生活都不错古代的人要能吃饱饭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代人至少在台湾要吃饱饭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不是太难的事情那这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容易放逸我们容易放逸这为什么学习佛法学久了以后呢就好像对于追求圣道反而没有什么没什么兴趣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放逸懒惰懈怠所以一定要什么要精进时常检查自己的心有没有放逸现在就是一个富贵学道难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是富贵的人当和尚也蛮富贵的来说老实话住的绝对不比你们差吃的也绝对不比你们差所以富贵学道难要多注意那么这是一个障碍你修集涅槃资粮的障 那么第二个障是什么呢？二者无善之事，方便小欲。我们要听闻正法，先要亲近善友。那什么是善知识的标准？什么是善知识的标准？一般来说呢，就是要佛跟佛的弟子，正得圣位的圣人是善知识。那么现在谁是善知识？哪边有圣人？没有。那么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呢，跟他学习。那么善知识呢，你亲近了善知识呢，他也要能够利用适当的方法来教导你，使你栽培涅槃之良。这种机缘太少了，你要能碰到善知识，他也愿意教导你，这种机缘太少了。那就算你碰到了，你遇到善知识了，那么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教导，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凡夫的习惯是什么？凡夫习惯就是用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一切事情，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情来亲近善知识。所以善知识不被亲近还好，要不是圣人的话，被亲近以后可能就退转，可能就退转。为什么？因为大家用什么？用感情来绑善知识。现在的人都是感性的多，理性的少，不能够用佛教导的道理来分别，什么是善知识，不能用佛教导的道理来亲近善知识。所以就算是碰到了，也很难接受善知识的教导。你碰到善知识以后痛哭流涕，痛哭流涕完以后怎么样？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善知识走飞回美国去了。然后呢，还要再哭吗？就痛哭流涕没有用啊。痛哭流涕说他是善知识又怎么样？你有没有跟随他去？你没有，那就一年哭一次了，没意思嘛。所以碰到善知识你要跟他学，他的教导你要记到心里，不要他说了他走了你就忘了。所以四十二章经说会善知识难，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修集涅槃之良的第二个障碍。那么第三个障碍是什么呢？三者未闻正法，未得正法，忽遇死缘，非时妖魔。未闻正法就是没有机缘听闻正法，那你不能听闻正法的话呢，就不能够成就闻慧。那你听闻了正法，你不深入的思维呢，你就不能成就什么？不能成就慈慧。你去深入思维了，可是呢，你不去修习止观，就不能成就修慧。而你修习止观了，还没得正法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还没证得涅槃就走了，命尽了。死亡的因缘成熟了，受尽而死。那么这还算好，这是实死啊，或者是福尽了，没有生活支具，饿死了，或者是饮食不调，非食非量情非犯恨而死，这个是非食死，这都是涅槃之良的障碍，这都是涅槃之良的障碍。我们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吗？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大家都认为自己不会死，所以呢都一直往后拖，一直往后拖。那这样子涅槃之良就更难积极了，更难积极了。所以这么看呢，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好事情，还是好事情。没有佛菩萨教导，不会遇到死缘，也不会找妖。我读这个窥基大师写的这个《阿弥陀经》 空战书啊，他里头举了例子说净土十圣天宫十列，天宫就是弥勒菩萨的天宫，净土就是指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他净土有十个殊胜，弥勒菩萨天宫有十个什么不好的地方，跟净土比不好。那窥基大师是往生是吧，往生弥勒菩萨那边天宫的，可是他在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他举出这个例子，所以这个就比较客观一点。对，如果我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我说这边好，那可能比较不客观。他是往生了弥勒菩萨天宫的人，但是呢他在世的时候他说西方净土有十个殊胜，天宫有十个劣的地方。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净土所居的化土比较殊胜，那么天宫所居的国土比较劣，而且呢在净土的地方呢有化主居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什么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诸大菩萨诸大善人，所以你听经闻法有任何疑难他帮你解决都很简单。还有最重要是什么，不会错。你现在听我们讲经是不是绝对对还不一定啊，所以净土殊胜。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西方净土的所化命长生，在那边无量寿，所以命长不会早夭。天宫的话呢虽然寿命也很长，但是呢跟净土比的话它的寿命不够长，可能你还没正式人道就死掉了也有可能。那么第三个西方净土什么呢，它不是三界所系，所以它殊胜。那么天宫呢，天宫是属于欲界系的，兜率天宫是属于欲界系，欲界天，所以比起来西方净土非界所系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净土那个地方没有欲，天宫呢有欲，因为他在欲界天，所以天宫的人有欲，西方净土没有欲。那么有欲的就容易什么有烦恼，所以西方净土殊胜。第五个西方净土女子不拘，没有女人。那说没有女人呢意思也就是什么，没有男人，他没有男女的分别，所以不要跟他讲没有女人你心里不平啊，不必，为什么那边也没有男人，那边没有男女的分别。那么天宫呢男女杂居，有天子有天女，男女杂居，男女杂居就有欲，所以劣。那么第六个呢，西方净土修行不会退，因为他没有退人，所以他修行不退胜。那天宫呢修行有退，修行有退，你从内院跑到外面去就什么享受欲了，修行会退。第七个呢西方净土呢它不是秽土，天宫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秽土，虽然在欲界天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所以这个两个土不一样。那么第八个呢净土呢国土庄严胜，天宫呢虽然也庄严，但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比起来呢没有西方世界这么庄严，这是第八个。那么第九个呢净土的殊胜是什么呢，念佛摄情胜，他用念佛的方法来摄受有情，念佛不是专指念名号而已，只是名号而已，他用念佛来摄持有情。那么呢天宫呢是用十善念十善法来摄受有情，所以念佛还是殊胜，比较简单。那么第十个呢净土比较殊胜呢就是十念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念就可以往生。那么呢要往弥勒天宫呢修行劳苦，它比较劣，为什么，它要持戒修十善法，还要四位天上乐，然后要愿意往生弥勒天宫才能去。 所以呢，比较起来，西方净土是比较殊胜，所以有十胜十劣。然后这是窥基大师讲的，就比较有客观。但是你问我，那既然这边比较好，西方净土比较好，窥基大师为什么不去西方净土要求弥勒天宫？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他的因缘在，有他的因缘在。但是他的评比是西方极乐世界比较好。所以我看这样子的，我们还是没事的，你没事的时候，每天最好加一节课，啊，念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比较好，比较保险一点，比较保险。与此相违，当知无障亦有三种，啊，你能够不放逸，啊。你能够亲近善知识，啊，跟着善知识学习正法，你能够精进成就闻思修慧，啊，证得涅槃，在你还没死之前呢，就证得涅槃，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修集涅槃资粮就没有障碍，啊，所以这无障也有三种，就是跟着前上面讲的这三个障呢，反过来就是没有障碍。那这个就把第五项有为法无为法讲解完毕了。那么下面呢是第六项，讲善不善无记法，啊，现在就讲解这个法的三性，这个法的善性、法的不善性跟无记性。先讲善法，啊，云何善法？什么是善法呢？未若略说二因缘故，一切善法说明为善，啊，要略的说有两种因缘，那么这个法就可以说是善法了。为自信无倒，亦能对治颠倒法故及安稳故，这个是列出善法的两种因缘。第一种因缘呢，就是自信无倒，亦能对治颠倒法故。那么第二种因缘呢，就是安稳故。所依者何？就下面呢要解释这两种因缘为什么是善法。一切善法自信无倒，与所缘转，又能对治于所缘转颠倒染法。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颠倒。如果对于生死是无常，你执着为常，叫做无常常道。生死是苦，你执着为乐，这个叫于苦乐道。生死是不净的，你执持生死很清净，这个叫不净净道。生死中是无我的，以执为有我，这个是无我我道。那么这上面四种呢，就是四种颠倒。那我们再解释什么是与所缘转颠倒染法，就是能在分别境，所缘境上面呢分别活动的是什么？是能取的心心所法，能取的心心所法，它在所缘境上面做分别的活动。那么呢，这个心心所法呢，在所缘境上面呢，他记着什么？无常他记常，与苦他记乐，不净他记着是安，是清净，无我记着是有我，这样的取向分别，这叫想颠倒。所以想颠倒是一种颠倒染法。那么由于想颠倒，对于常乐我净事事呢升起了邪执，由于这种邪执呢，所以他仍可欲要达到圣洁，他接受这四种颠倒，并且呢就对他人宣说这四种颠倒，那么这个叫做见颠倒。从想颠倒开始呢，你的见解颠倒，因为你接受了。那么由于见颠倒了以后呢，就影响了我们的心心所，在心升起的时候呢，就有贪嗔痴的烦恼跟心相应。那么有烦恼的时候呢，你的心就颠倒了，所以从见颠倒呢又形成了想颠倒，那么这个形成了心颠倒，所以这个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呢，就是与所缘转颠倒染法。那么一切善法自性无倒，与所缘转，就是这个心心所法呢，在所缘境上分别取向的时候呢，它本身没有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的错误执着， 他没有想颠倒，没有见颠倒，没有心颠倒的烦恼升起，那么他就是善法，那么他就是善法。又能对治与所缘转颠倒染法。好，那么这种善法呢，它本身没有颠倒，所以呢它有力量能够对治呢这个颠倒取向跟颠倒的见解，还有什么烦恼的升起。那么这个是善法的第一种因缘。所以我们有烦恼升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颠倒了，就跟善法不相应。能往善去，证涅槃故，名为安稳。能往善去呢，就是指这个五戒十善的人天善法，这个是有漏的善法，能得可爱的果报。那么能够得到可爱的果报，生在人天当中呢，世间人会觉得安稳。而且这个有漏的善法呢，五戒十善是出世的善法的基础，所以叫做安稳，所以也叫做安稳。证涅槃故也是安稳，那这个就是指37道品的无漏的善法，能够使我们证得涅槃，就是道地了，能够证得涅槃，能够出离烦恼生死，它是出世间的善法，所以也叫做安稳。这个是善法的第二种因缘。与此相为二因缘故，当知不善为自性颠倒故，即不安稳故。这个是不善法的两种因缘。一，自性颠倒故，就是在这个所缘的境界上面有常乐我净的想颠倒与见颠倒，还有贪嗔痴烦恼升起的心颠倒，所以这个法的自体性就是颠倒，所以是不善法，所以说它的自性是颠倒的。第二个，不安稳故，忤逆十恶法，你造作了忤逆十恶法，能够让你往生三恶趣，常受苦恼，所以不安稳。那么你不修道地，不证灭地，而在苦集二地中呢生死流转，在生死中流转呢就不安稳，所以是不善法。所以苦集二地是不善法，忤逆十恶也是不善法。下面讲呢善法与不善法的差别。一，善法又有五相建立善法差别。那么先说善法有五种相呢，可以说明善法的差别。一，感当来可爱果故，这个是指五戒十善的人天善法。那么你造作了这个五戒十善的善业呢，等到未来的时候因缘成熟，便能够得到人天去的果可爱的果报，这个是世间善法。二，对治杂染故，为不净等能治贪等，乃至八圣之道对治一切杂染诸法。杂染呢就是泛指一切的有漏法，为之杂染。那么能够对治杂染的呢，就是道地跟灭地，修学道地呢能够灭除有漏的杂染法，转得无漏的灭地，得到无漏法的灭地，这个是能出世间的善法。为不净等能治贪等，那么这个是说呢五种净行所缘，不净所缘呢能够对治贪行，慈悯所缘呢能够使我们的嗔心薄弱，它能对治嗔心，缘住缘起所缘呢能够使愚痴行的众生呢心里得到清净，所以能够对治愚痴行。那么戒差别所缘呢它说明了有情生中无我，只有地水火风空室这个不净的和合，所以它能够远离慢行，能够对治我慢，远离慢行。阿那波那念呢所缘，他念这个出入息，能够对治有情的散乱心，及各种的恶寻思。那么这个是不净等能治贪等的意思。乃至八圣之道，这个就是指37道品里头的四念住 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乃至八圣之道。啊，这个也就包括了无漏的什么无分别智。对治一切杂染诸法，啊，五种净心所缘跟三十七道品能够对治一切有漏的杂染法，啊，所以称为善法。这个是善法的第二个相貌。三，杂染即灭所显故，所谓涅槃。我们修行人呢，修学圣道，啊，来对治这个杂染法。当这个杂染法被止息，啊，烦恼被止息、被消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见到了诸法实相，真如实相就显现了。那么这个就是涅槃，啊，它也是善法，因为杂染法被止息了、被消灭了，显现出来的就是清净的善法，就是涅槃。这个是第三项。四，清净住所显故，未以离欲者，住圣等善现法乐住。先解释什么是善现法乐住。初禅至四禅，啊，这是四个呢根本净律呢是现法乐住，而这个四净律的性质是属于善性，啊，所以称为善现法乐住。那么成就四净律的修行者呢，已经离了欲界的染欲，啊，是以离欲者。那么这个四净律呢，通于凡位与圣位，啊，所以说住圣等，这个等就是凡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凡夫或者圣人呢，他们修行能够得到四净律，就是叫做这个善现法乐住，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只是指圣人成就的四净律是善现法乐住，啊，因为圣人在四净律当中呢，对于这个禅定法他没有爱畏贪这些烦恼，所以他叫善现法乐住。那么这个凡夫的四净律就称为现法乐住了，啊，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清净住所显，啊，这个是说呢，离欲界染欲的以后呢，得到了清净住，啊，就这四根本定，那么它是善法，啊，这样解释。敦伦记里头讲呢，四无量心是清净住，啊，就是这个菩萨在初禅中修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来利益有情呢，啊，所以这个也是善法，啊，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是呢第四项，啊，清净住所显相。下面讲第五项，饶益有情所显故，未以离欲，未哀悯他，声闻菩萨给予如来所有种种利他善行。好，这个饶益有情所显故，就是为了利益有情而做的种种的行业呢，都是善法。未以离欲，就是要先成就色界四禅。未哀悯他，他成就色界四禅以后呢，他升起了慈悯众生的心，啊，声闻菩萨给予如来所有种种利他善行。那么这个就是指佛法中的有情呢，声闻还有菩萨还有佛呢所做的种种利益众生的行为都是善行。那么因为利益众生的目的呢，只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断除杂染，证得涅槃，啊，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求，所以这个都是善行。二，不善法又有五项建立不善法差别，与上相违，应知其相。啊，这个不善法呢也有五项建立，就是跟上面这个善法的五项相反，就是不善法的法相。啊，那我们就不再多说。哦，他下面有解释，好吧。一，未感当来非爱果故，造了忤逆十恶的不善业，啊，将来会感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不可爱的果报，啊，所以它是不善法。二，杂染对治之所治故，啊，这个就是指有漏法，啊，能够对治杂染的是无漏法，啊，对于无漏法言呢，有漏法是由生死所摄属的，是无漏法所对治的法，啊，所以呢这个被对治被善法所对治的呢就是不善法。 三，染不极灭之所显故啊，杂染法不极灭啊，所显现的就是生死流转相啊，所以生死流转相呢就是不善法，杂染极灭显现的是涅槃相啊，杂染不极灭呢就是生死流转了。四，诸染恼住之所显故，染恼是指呢由欲界染欲所造成的烦恼。那么没有得到色界定，住在欲界啊，就被欲界的染欲呢所系缚住，而生种种的烦恼，所以呢它是不善法。五，能损害他之所显故，啊，侵损他人的利益，啊，使他人蒙受损失，啊，这个都是不善法，啊，这就是五种不善法的相貌。善法与不善法强盛，下面要说明能够让善法或不善法强盛的因缘。一，善法有五因缘，善法强盛，何等为五？有哪五种因缘善法会强盛呢？下面解说。一，由加行故，为诸善法无间加行、因众加行之所造作，若无量品差别所作，为或自作，或于世处劝他另作，以无量门庆慰赞美，见同法者身心欢喜，当知是名由加行故善法强盛。第一个善法强盛的因缘呢，是由加行，啊，就是我们努力精进的不断的造作善业，啊，这样子会使善法强盛。为诸善法无间加行、因众加行之所造作，啊，要努力不间断的造作善法，啊，这个是无间加行，并且呢你造作善法的时候还要恭敬谨慎的造作善法，这个是因众加行。怎么讲这个要恭敬谨慎呢？我们古人会讲要慎为慎独，造作善法的时候呢，这个维系处呢也要注意，小小的善法呢也不忽略，也应该要造作。我们经常在造作的时候呢，就是大的善法做一做，小的就忽略它了，那么这样就不够恭敬谨慎。它只要是善法你就要去造作它，譬如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布施是好事是善法，可是布施的时候呢你的态度不对，就没有注意到维系的地方了。我们古书讲皆来时就是这样子，你的态度要亲切和蔼，布施的时候不是用一种以上对下的态度，你爱给不给那种态度，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微小的地方也要注意它，所以要慎微。那么对于善法要心怀恭敬，所以在独处的时候呢也不懈怠放逸，要这样造作善法，慎独。在独处的时候你看大家在这边赶快布施给大家看，你看我现在造作善业，你们大家看到了吧，这个你看造作这个善业无名氏，我就是无名氏，这是我造作的。所以你在独处的时候你也要造作善业，不是做给别人看，是因为你认为这个善业它的确是好去造作，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若无量品差别所作，有无量种类差别的善法呢都要去造作，你不要去分别这个善法功德大小，功德大的我来做，功德小的你们去做，不要这样分别，也不要分别他造作的难易，有的比较困难的就给别人做，简单的自己做，不要分别，也不要有个人的喜好的因素，善法就应该要去造作，不要说我喜欢这个善法我才去做，那我不喜欢不做，只要你因缘具足了，就应该要去造作。不要说我只护持法云寺的法师，其他法师不护持，这不对，这个态度不对，平等护持。为或自作，或于世处劝他另作，遇到了造作善法的因缘，除了自己要做以外呢， 也要劝化他人去照做。如果别人愿意做呢，我们就帮他完成，就帮他完成。那么没有人愿意做呢，就自己去做，就自己去做。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人愿意加入，就跟他合作，或者怎么样呢，你就让他去做，让他去完成，成功不必在我，没有 credit 这个问题，你照做了 credit 就在你阿赖耶识里头。不要说到最后领奖的时候收割稻子尾，不是这样子，不是要收割利益的时候才要去照做。你做了很多，最后呢别人愿意做一些，你就让他做一些，功劳让给别人收获。这经上说两个人，一个呢拿花去供养佛，另外一个没有花，但是他也愿意拿花去供养佛，所以第一个人呢就把花给了第二个人，让他拿花去供养佛，然后他在旁边呢随喜这个功德。那佛就问说这两个人以后果报怎么样，那么佛说呢，这个第二个人呢他拿花供佛呢，他以后就成就阿罗汉果。那第一个人他把花让给第二个人去供佛，他在旁边随喜这个功德呢，以后要成佛的。这个人心胸大，心量广，会要成佛的。所以呢要劝别人做，做善，自己做以外呢还要劝别人做。如果有这个功劳呢能够让别人做，那就给别人去做，不要争这个功劳。也不要说哎这个东西功劳大非我自己做不可，别人愿意做让给别人做，那帮他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子。以无量门敬畏赞美，当见到别人造作善法的时候呢，那么心里呢要心怀庆悦，赞美他的善行，然后呢要慰喻他的辛劳，因为造作善法很辛苦的，你要去怎么安慰他，赞美他，鼓励他，使他继续努力，然后随喜他的功德，以无量门敬畏赞美。见同法者身心欢喜，遇到了共同造作善法的人呢，你要升起欢喜心，不要有这个什么竞争的心理，也不要呢因为有这个竞争心呢就去贬义他人。菩萨戒里头说不要自赞毁他，要有欢喜心，要互相帮助，要说哇要造作善法了，哎，你来抢生意，没这回事情。别人要愿意造作，见到共同愿意做的人身心欢喜。当知是名由家行故，善法强盛，这样精进努力的造作善法呢，就会使你自己的善法的力量强盛，这个是由家行故。二，由宿习故，又诸善法成余生中，若修若习若多修习，由是因缘彼今生中信于善法，心能去入余诸不善，违背而住，当知是名由宿习故，善法强盛。那么第二个善法强盛的因缘呢，是由宿习，就是过去世呢曾经造作善法，那么造作善法以后因为做得多呢，你就会有等流习气，就有这种习惯，造作善法的习惯，那么今生的时候呢，你就会容易会有这个造作善法的心出来，遇到了善法就会愿意去造作。又诸善法成余生中，若修若习若多修习，就是在前面多生中呢曾经努力的多多的修习善法，那么在阿赖耶识中呢就熏习了许多造作善法的种子，那么也熏成了喜好善法的习气了。由是因缘彼今生中信于善法，心能去入余诸不善，违背而住。那么由于过去生中呢多多修习善法的因缘呢，所以这个友情呢在这一生的果报体呢，它信于善法，心能去入，这个信就是深得的习性的意思，他具生生来他的心就容易跟善法相应，能够接受造作善法的观念，他也喜好去造作善法，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有的人你跟他造要他造作善法他是不愿意的，观念思想很厉害。于诸不善，违背而住，他遇到造作不善法的因缘呢，他的心就不喜好这个不善法， 好，他心不接受去造作不善法的观念，好，不愿意去造作不善法，好，所以说于诸不善违背而住。当知是名，由速习故，善法强盛。那么由于前生呢，多多修习善法，所以今生呢，造作善法的心呢，也就强盛。有人可以提出问题来说，我看有些人很富有，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很有钱，那应该是前身怎么样，已经造了布施的善法嘛，对不对？这一生就得到这个布施的果报嘛。可是这个人今生呢很吝啬，那你说他熏习了什么布施的种子，为什么这一生很吝啬呢？那么可以这样讲，这个善法要多多的修习呢，他才等留有这个习性啊。你照做一两次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形成这个习气啊，比较好一点，但是不见得形成这个习气。如果常前生里头呢常常吝啬啊，他们今生也就熏习了吝啬的啊习气了。可是这个人呢，他虽然很吝啬，但是他在前生的时候呢，他曾经遇到一个很好的缘，他布施了谁呢？布施了佛，布施了辟支佛，布施了阿罗汉，他就布施那么一次。Okay, 但是布施那一次，因为是什么？是佛，还有辟支佛，或者是阿罗汉。那么他后面许多生，他都要享受什么？富足的果报。可是呢，他平常是很吝啬计较，就是布施那么一次，所以他那个习性没有养成。但是因为布施到佛、辟支佛还有阿罗汉呢，所以他这么多生他都想什么？大福报，很有钱，很富足，但是他那个习性还是有吝啬的习性，所以就会有这种什么，虽然他现在很富有，但是呢他的心会吝啬，不愿意造作善事的状况出现。那么这里讲这样这个例子呢，只是讲一个通则。好，我们这边讲这些讲法都是讲一个通则。通则的话呢，你如果有时候举出特别的例子的话，可能跟通则不合。但是呢，如果你多修习善法的话呢，你的心性呢，就会从吝啬改变成愿意布施。好，那么以后你就容易得到什么富足的果报。那么这个是第二项呢，由速习故，是善法强盛。意思就是要大家多做善事，多行善法。三，由摄受圣功德故，又诸善法下地所摄，由世间离欲者即见圣机者，若以解脱或与无上正等菩提身心回向，离诸见去，当诸是名摄受圣功德故，善法强盛。那么第三个善法强盛的因缘呢，是由他已经摄受了圣功德，同时他也愿意摄受圣功德，而使善法强盛。又诸善法下地所摄，这个下地就是指欲界了。三界共分九地，九地之中的最下地呢，就是欲界的五趣杂居地。那么这个欲界呢，是由欲界天还有人、地狱、恶鬼、畜生共居一处，而且都有欲，所以成为一地，就是叫做下地。那么这里所是说的欲界的善法，就表示是很低劣的善法。由世间离欲者即见圣机者，世间离欲者呢，就是成就了色界禅或者无色界禅的殊胜功德的友情，成就禅定的友情。这个见圣机者呢，就是得了圣道的圣人了，那么这个是更殊胜的功德了。那么这两类友情都已经摄受了殊胜的功德，都已经得到了殊胜的功德。那么世间离欲者由于禅定力故，他的心力很专注，心不散乱，而且离了欲界的烦恼，所以他有殊胜功德。那么见机的圣者，由于圣道的力量呢，使他的心性清净，离了三界的烦恼，这个所以他也有殊胜的功德。若于解脱或于无上正等菩提身心回向，离诸见去，这个解脱呢，可以说为禅定的功德，因为呢他解脱了欲界的烦恼，也可以解为离烦恼障，好，所知障，脱三界苦而得自在。那么这里呢，取这后者的意思，好，就是离烦恼障、所知障，脱离三界苦，得到自在。 无上正等菩提啊，这个是佛的智慧了。身心回向啊，身心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求取的心非常的殷重，刚刚解释殷重，好，叫恭敬谨慎。我们求取这个功德的心是非常的殷重，叫做身心。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这个人他的心中有什么？刚刚讲的各种的功德，他得到了，有功德相应，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坚定，不易移动。好，这个圣人还有已经离欲得到禅定的人，他们的要他们求取什么时候，他们的心都是非常坚定的，不容易移动啊。这个叫身心，因为心有了功德。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他所求的东西是非常的高深的啊。譬如说我们这边讲求取解脱跟求取无上菩提的心都非常高深。所以呢，求取解脱或者求无上菩提的心呢，都叫做身心。身心回向，回向是回转方向，由生死的方向呢转向涅槃，由烦恼的方向呢转向清净，这都是回向。那么这个世间离欲者求解脱，见机的圣者呢求取无上正等菩提，都是身心回向。离诸见去，诸见啊，诸见就是指五种根本烦恼的不正见。我们前面讲解过了，就是什么我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还有接近取见。这个不正见呢，能够去向生死流转啊，所以称为见去。希求解脱、希求无上菩提呢，都远离生死流转啊，转去向涅槃极境。这个是呢所想要摄受的殊胜功德，当知是名摄受功德故，善法强生。本来我们造作了欲界低劣的善法，经过这些已经有功德的禅定者、修禅定的人，或者是见到的圣人，他们如果回向求取解脱，回向求取无上菩提，远离生死去向涅槃，那么这个低劣的善法呢，也转变成什么非常殊胜、非常强盛了。我们在讲一十五的时候曾经说，菩萨以少善感无量果啊，就是这个道理。那虽然我们现在呢没有什么殊胜的功德，但是呢，因为我们所求殊胜，我们身心回向啊，回向到无上正等菩提，那么呢这个功德太殊胜了，所以我们一般众生呢没有禅定、没有见到没有关系，只要非常殷重的身心回向就可以回向到无上菩提呢，就可以感得无量果啊，就可以感得无量果。所以学习了佛法以后真好，你就知道怎么样造善业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果报。这是第三项，由摄受圣功德故。那么第四项呢，就是由田氏处故，又诸善法于大福田以圣妙事施尊重处之所生喜，当知是名田氏处故，善法强盛。那么第四个善法强盛的因缘呢，是由田氏，就是由种福田而使善法强盛。又诸善法于大福田，这个福田的田是生长的意思，我们耕种田能够得到福报就称为福田。那么这个田是什么呢？就是供养父母师长，是报恩福田。那么供养佛菩萨啊，佛法僧三宝，这个是功德福田啊，又称为恭敬福田啊。我们记住这个贫穷病苦的人呢啊，是贫穷福田啊，又称为怜悯福田啊。那么这父母呢，是三界中最胜的福田啊。佛呢，是世间跟出世间最大的福田，最胜的福田，所以说大福田。以圣妙事施尊重处之所生起，圣妙事就是要用自己所拥有最好的东西啊，或者是呢受施者呢最需要的东西来布施他，这个叫做圣妙事。譬如说这个人在沙漠里头很久没喝水了，缺水，没水就会死，这时候你给他一杯水，这个就是圣妙事。可这时候你给他一块黄金， 这个就不是生苗师。OK， 所以是受施者最需要的东西，你自己用最好的东西来布施。施尊重处呢，也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受施者呢，是应该尊重恭敬的啊，譬如说三宝是我们应该尊重恭敬的，或者我们的父母师长是应该尊重恭敬的，所以他们是尊重处。第二个呢，是指以恭敬心啊、尊重心来布施。那么布施以前呢，心中好要布施啊。我们在布施之前呢，心中对布施非常的好要。布施的时候呢，心中要清净布施啊。那么布施的时候，心中清净布施；布施以后呢，不要后悔，心中要无悔布施。这样子呢，受施者是大福田，布施的物是圣妙事。好，那么布施者呢，心中尊重，如此升起的布施的善法，它的力量就强大。好，所以说当知是名，田是处，善法强盛。所以各位，如果父母还在的话，要孝顺父母，要孝顺父母。五，由自信故，又诸善法，若施所成，于戒于修，自信失劣；若戒所成，于施所成，自信失胜；于修所成，自信失劣；若修所成，所有善法，于施于戒，自信皆胜。当知是名，由自信故，善法强盛。那么第五个善法强盛的因缘呢，是由善法的自信有胜劣之分而说强盛。那你多做这个自信是胜的善法呢，你的善法就强盛。施呢，就是布施的意思。好，我们的私心所想要施舍所施物，然后呢，引发完成了布施的深夜跟雨夜，那么这样就能破除我们心中的什么牵令，而且以后会得到什么广大的财位跟福德资粮，这个是布施的功德。那么戒就是指受持戒法的深夜跟雨夜还有异夜三夜。那么戒是清凉的意思，受持戒法能够使身心远离恶行，也远离恶趣，而得到清凉与善趣，这个戒能够感得升天的果报。修是以三摩地，就是这个止为自信，能够卸脱欲的系缚，得到宪法乐住，并且能够作为修习观慧、修习止观的依止，而证得无漏的圣道。所以修很重要。那我们解释呢，又诸善法，若施所成，于戒于修，自信失劣；布施所成就的善法呢，那么比持戒跟修定所成的善法呢，它的功德、它的自信呢，也就差一些啊。因为呢，布施主要是感得大的财富啊，可是持戒可以升天，升欲界天，享受欲界天的天福啊。欲界天的人财富当然就比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财富要大了。那么修定呢，可以得到宪法乐住啊，可以解脱欲的系缚，那么以后还可以得生禅天啊。所以呢，这个布施的自信跟持戒的自信还有修定的自信来比起来的话呢，布施就比较劣了。那么我们说布施是不是可以升天呢？布施也可以得到升天的果报，但是布施呢，它主要是得到大财富的果报，而持戒呢，最主要是得到什么升天的果报。所以我们以主要来说，不是说布施就不能得升天的果报。若戒所成，于施所成，自信是胜。持戒呢，比布施的自信要殊胜。于修所成，自信是劣。但是持戒比修定呢，又差了一些。持戒呢，现在能够离系缚，但是生欲极天以后呢，你要享受欲乐，所以修定呢离系啊，升到禅天呢它比较殊胜。就这两个比起来，这个修 比戒啊要殊胜。若修所成所有善法，于施于戒自性皆胜。那么修定成就善法呢，有宪法乐住啊，以后又能生禅天，它又是无漏道的依止处啊，所以比施跟戒的自性都要殊胜。当知是名，由自性故善法强盛。好，从施戒修所成的善法呢，在自性上呢就有胜劣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就是碰到因缘，好，施戒修都要做。但是呢，如果有选择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选择比较强盛的因缘。二不善法，与此相违，五因缘故，当知是名不善强盛。上面说明呢，善法强盛的五个因缘，反过来就是不善法强盛的五个因缘。无记诸法，性非颠倒，亦不能治颠倒诸法，性非安稳，非不安稳。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无记法了，要解释无记法。下面讲这个无记法的话，可能你们会听起来有些地方不太了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听过就好了。无记诸法，性非颠倒啊，自性颠倒的呢是不信，是不善法啊。亦不能治颠倒诸法啊，能治颠倒法的是善法。这个无记法呢，它的法性是中容性的啊，所以它不是能治颠倒的善性。也不是自性颠倒的不善性，它是中性的。性非安稳，非不安稳。这个善法呢，能往人天善去，能证涅槃，所以是安稳。那么不善法呢，它能往地狱恶鬼畜生的恶去，受种种苦，所以它不安稳。那么无记法呢，所造作的这个业呢，它自性是很羸弱的，很弱的，他的力量弱，他的势力也不坚固，所以他不能感一手果报。所以善法跟不善法呢，都能感一手果报。一手果报呢，就是能往善去或者恶去，去受生的意思。那这个无记法呢，他不能感一手果报，所以他不能往生善去，也不能往恶去。那么又能证涅槃是无漏法，无记法是属于有漏法，所以他也不能证涅槃。所以无记法呢，它不能感一手果，又不能够引导众生呢从生死流转中去向什么无漏道，去向涅槃。所以说无记法它性非安稳，也非不安稳。又有五相建立无记诸法差别，何等为五？那么无记法呢也有五种差别相，那么是哪五种差别相呢？一，亦俗生无记，由过去的善业，由过去的恶业，这个业因而得到果报，称为亦俗。那么亦俗怎么解释呢？就是第一个，种因的时候呢，跟得果报的时候呢，已经隔世了，今生种因，下一次得果报。所以种因与得果前后的时间不同，叫前后亦时，所以称为亦时而俗，时间不一样。种因跟得果报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亦时而俗，称为亦俗。那第二种亦俗的解释呢，就是所种的因，这个业因有善恶，有种善因，有种恶因。那么这个呢，这个种子呢，到了阿赖耶识以后呢，经过爱水的滋润，烦恼所缚，这个因就开始什么，种子就开始转变了，产生变异，力量渐渐增强。那么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得到果报。你种的善因跟你得果报的时候，这个种子已经什么改变了，已经产生变异了，所以称为变异而熟。因为中间经过爱水的滋润，经过烦恼的什么覆盖，它转变了，它力量增强了，所以称为变异，变异而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种因的时候你有善业恶业的分别而种这个因，我现在做善事，我现在做恶事，种了善因恶因进去。可是呢，等到你这个业种子成熟的时候呢，它引导一手果去得果报，得果报的时候呢，这果报体是无复无记性， 好，所以因有善恶，果为无忌，所以是异性而熟。这异熟还有别种说法，这边举三种说法。这个无父无忌现在就是阿赖耶识，这异种子呢，业种子引导阿赖耶识去得果报，那得果报以后呢，阿赖耶识本身还是无父无忌，因为阿赖耶识一直都是无父无忌心。那么这个称为异熟。那么异熟生呢，瑜伽师地论卷三里头有两种解释，异熟生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异熟体生名异熟生，就是指什么？第八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种果报体，他去得果报，他种果报体称为真异熟，所以叫做异熟体生，异熟体生起来了，阿赖耶识生起来了，这个称为异熟生，这是一种讲法。第二种是从异熟生名异熟生，这个就是指前六世，这前六世呢，他们是从阿赖耶识种果报体里头的种子所生，所以称为异熟生，称为异熟生。那么第七世呢，它不是异熟种子所引生的，所以它不是异熟果，第七世不是异熟果。异熟生无忌呢，就是指善恶业因所生的果报体，就是第八世阿赖耶识是无父无忌性的意思，这边讲的异熟生无忌呢，是讲的阿赖耶识无忌性。二，威仪路无忌，威仪路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住坐卧的威仪，那么通过了我们心的善恶无忌三性呢，那么用无忌心所发起的行住坐卧的威仪，称为威仪路无忌。那如果是唱歌跳舞的时候，你是用染污心所起的威仪呢，就是属于恶性的，那如果是修行人，他在一切行住坐卧的威仪中呢，都能够正知而住，他是威仪极尽，这个就是善性，就是善性的威仪路。那这边讲的威仪路是无忌心的威仪路。第三种无忌呢，是工巧处无忌。工巧处呢，就是指什么呢？画图、图画、画家的画、雕刻，这些工艺。那么依这个无忌心所做的工巧处呢，所做的工巧，这些工艺呢，是工巧处无忌。那么依着染着心所起的工巧呢，就是恶性。依善家行呢，而做工巧呢，就是善性。四，变化无忌。那变化就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神通，神通力作种种的变化。那么如果是为了利益有情而变化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个变化是属于善性的，如果是嬉戏而做变化呢，就是属于无忌的变化，就是玩一玩，我有神通我变一变玩一玩，那么就是属于嬉戏，那就是变这个无忌，这个变化就属于无忌性的变化。五，自性无忌。此中自性无忌为诸色根是长养者，即外诸有色处等非异熟等所摄者，除善染污色处深处。这个解释是比较困难，那你们听一听就是。自性无忌呢，就是说它这个法它本身的体性就是无忌，为诸色根是长养者，这个色根呢就是指什么？眼等五根，眼等五根呢是无忌性。但是呢，你如果是由于过去的业因而报得今生的五根呢，这个是属于异熟生无忌所摄，所以它不算是自性无忌。可是你报得了这个眼根，眼等五根以后呢，你用我们这一生所吃的食物来长养这个五根，或者你良好的睡眠来长养这五根，或者你修禅定清净的梵行来长养这个五根，这个时候呢得到的五根是属于自性无忌。即外诸有色处等，这个就是指色身香味处这个外五尘跟五种福根尘，也是自性无忌，非异熟等所摄者， 好，上面这个外五尘跟浮根尘呢，这五种浮根尘呢，如果是由意熟生无忌，好，就是这个报德的，那么它属于意熟生无忌，要把它除去。好，如果它是属于威仪路无忌，也要把它除去。如果它是属于工巧处无忌，也把它除去。好，如果是属于变化无忌所涉属的，也把它除去。好，除去了这四种以后呢，剩下来的就称为自性无忌所涉。好，那么辟群记又说呢，外诸有处有色处等呢，还包含了诸心心所法。好，这个等就是包含了心心所法中。那么这个诸心心所法中呢，非意熟等无忌所涉者，也就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心心所法，它不是属于意熟生的无忌，不是属于威仪路无忌，不是属于工巧处无忌，不是变化无忌所涉属的，那么也是属于自性无忌所涉属的。那这顿轮记里头呢，这个神太法师呢，他说自性无忌呢只是色法，不包含心法，神太法师是这么解释。那么窥基法师他的解释呢是说，第六识跟第七识的法执啊，也是自性无忌。因为什么呢？法执它不能够得到分段生死的果报，好，我执才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法执不能得到这个生命果报体，所以呢，无蕴呢都有自性无忌。好，所以他这么解释：除善染污色处深处。色处呢就是指身业了，身处就是指语业啊。那么由无忌心相应的私心所引起的身业跟语业啊，是自性无忌。那么善心跟染无心相应的私心所引起的身业跟语业呢，就不是属于无忌了啊，他们不是无忌性的啊。那么这个无忌性呢，无忌法就说到这里。那么以上就说明了善法不善法跟无忌法啊，解释完毕。那么下面呢就解释第七项去来经法啊，这个是依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来说明这个法。过去法啊，先说明过去法。云何过去法？什么是过去法呢？为因已受尽，自性已灭，无间为缘，未生于法，除阿罗汉最后清心所。熏习相续，虽复已灭，经百千劫，犹能令彼爱非爱果，亦熟当熟。如所领受诸过去事，或依为能生起意念，或复有依不生意念，为灭所显，无诸作用，是名过去诸法差别。先说这一段文呢，它不是依刹那生灭来解释过去法，它是以我们众生呢一期又一期的得到生命果报体来说明过去法。那么这一段文可以分成六个句子来解说过去法。为因已受尽，这是第一句，这个因就是指种子。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有受尽相也有无受尽相，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里头呢它有两种相貌，一种呢种子它会有受尽相，一种种子它是没有受尽相的。那什么是有受尽相的种子呢？就是这个我们众生呢造作的善业跟不善业所熏习的业种子。好，这个是有受尽相的种子。当这个业种子因缘成熟以后呢，它就能够感到什么？感受到一熟的果报，就得到一期生命的果报体。那得到这个生命果报体以后呢，这个业种子它力量就渐渐弱，感果的力量慢慢就尽了。那等到它感果力量尽了，我们所感得的生命果报体呢，就什么？就灭了，就死掉了。那么这个业种子呢，就是因已受尽相，它的力量已经没有了。那么无受尽相呢，的种子是指的名言种子，从无始以来有种种细论分别熏习所成的名言种子，它前后等流辗转熏习适用转增受果无尽，所以它是什么？无受尽相。业种子它会引领到六趣去什么受身。好，但是呢名言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中它不没有受尽相，比如说你到了人趣，你那个业引你到人趣去受果报的业会慢慢的尽，但是你人趣里头所什么熏习的人趣所有的名言种子它不会受尽， 他一直在什么阿赖耶识当中，他熏习以后他一直在阿赖耶识当中，他不会受尽，能受尽的是业种子。所以等到你这个业种子受尽以后呢，这些迷缘种子还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下面你又要得到人的果报的时候呢，这些种子还在那边会继续作用。如果他们有受尽相的话呢，诶，你到了人去去他们受尽了，你下次就不可能身为人了。 OK， 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说过去法呢，因已受尽，就是指这个什么已经感受过一熟果的业种子，好，是因已受尽，这是第一句。自性已灭，好，这个是第二句。自性就是指由业种子所得的一熟生命果报体，这个一熟生命果报体呢，它已经灭了，就成为什么过去法了。好，你现在这一生结束了，死了，就是过去法了，对下一生来讲这些都是过去法了。无间为缘，未生于法，除阿罗汉最后心心所，这个是第三句。就当一息生命果报体到了受报的最后一刹那，那么下一刹那的时候呢，本有就死掉了，这生命果报体就结束了。那么呢，新的业种子呢，立刻不间断的什么因缘和合，它就起作用，升起新的中有。那么中有就是这边讲的语法，好，无间为缘，未生语法，好，本有一死，下一刹那中有就升起了。除阿罗汉最后心心所，这个阿罗汉呢，他已经证得有余一涅槃。那么在这一生他证得阿罗汉以后呢，也这一生就是他在这个世间的最后一生了，最后一生的果报体了。那么在这最后一生的果报体的最后一刹那，他的本有的最后一刹那升起之后呢，下一刹那他就什么死了。他下一刹那一死，他就入无余涅槃了，就不会再有中有升起。所以阿罗汉死后没有中有，他就进入了无余涅槃，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呢，没有心心所法再升起，也就是没有生命果报体再升起。所以这里说无间为缘，未生于法，它不包含阿罗汉最后的心心所法，因为阿罗汉的本有的下一刹那就没有中有的于法升起，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没有中有的是什么？是无色界有情，它没有中有。但是无色界有情呢，它直接在那个地方呢，下一生就升起来，上一生结束，它没有中有，它就直接下一生的本有就直接升起来，得到什么无色界的生命体，所以它不包括在这个地方讲。我在这边讲，那么这个是第三句。熏习相续，虽复已灭，经百千劫，犹能令彼爱非爱果，亦属当属。这个是第四句，这个是说明过去法已灭，但是呢，所熏的业因作用不失，还是可以得果。熏习相续，虽复已灭，这个相续就是指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会是相续。在我们得到一期生命果报体的时候呢，所做的善业所做的不善业都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成为业种子的业因。那么虽然在所得的生命果报体呢已经果报受尽而死灭了，这一期生命体结束了，但是在这一期生命中所熏习的这些业种子呢，都还在阿赖耶识中，藏在阿赖耶识中相续而生。那么他藏在阿赖耶识中相续而生呢，就有得果的功能，所以他不失去得果的功能，所以叫做熏习相续，虽复已灭。虽然这一个生命果报体已经灭了以后呢，但是这些业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没有灭去，还有功能性。经百千劫，犹能令彼爱非爱果，亦属当神当属。经百千劫呢，就是说这些业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他没有得到果报。犹能令彼爱非爱果，亦属当属。可是这些善业种子呢，或者是恶业种子呢，它还是可以得到果报的。善业种子可以得到可爱的一熟果，不善的种子呢可以得到不可爱的一熟果。这些业种子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只要没有被圣道所对治消灭，那么他得以后得一熟果的功能就不会失掉，将来只要因缘和合，这些业种子就可以得到爱非爱的一熟果报。所以不修圣道，不修圣道你永远不能出生死，这些果这些种子都在阿赖耶识中等机会， 因缘成熟要得到果报。那么你修圣道就可以对治消灭这些业种子。如所领受诸过去事，或依为能生起意念，或复有意不生意念啊，这个是第五句说过去法。那么是说过去法呢，能作为所缘境啊，令人生起意念。如所领受诸过去事啊，我们现在生命体呢，意念今生过去发生的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呢，这里说的呢，是一期生命体的生灭，所以是指什么？众生在过去世所感得的生命果报体。他所领受的过去的种种事情，或依为能生起意念，能够意念众生的事呢，这个是有宿命通的人。这个有宿命通的人呢，他呢能够以过去生的事作为所缘境生起意念，或复有依不生意念。那么这些没有宿命通的友情呢，就不能够以过去的生的事呢作为所缘境生起意念了。所以这个过去式呢，可以作为所缘境被意念，也可以什么不被意念啊。这是第五句的意思。唯灭所显无诸作用，这是第六句啊，是说过去法呢能够在现在生呢，那么在现在生的时候呢必定已经灭了，它没有作用了啊。唯灭所显就是在第五句中呢，有宿命通的友情能够意念过去生的事，那么他就有可能误认从过去世到现在世呢，有一个常而不变的主宰者能够控制这个生命果报体升起种种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常见跟我见的。所以说唯灭所显。那么现在生所意念显现的过去世的事呢，它的体系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灭去了。所以说没有常而不灭的主体，它没有作用了。所以说它无诸作用，过去法已经灭去了，它没有真实的作用了，没有了。虽然有宿命通的人他能圆到过去法，但是呢这个过去法已经没有作用了。是名过去诸法差别。那么这以上六句呢就说明了过去法的差别。此过去法略有五相，当知建立其是差别何等为五。那么下面有五相可以要略的啊，建立过去法四相上的差别。哪五相呢？一，刹挪过去。为或有法刹挪过去，位于刹挪一切行中，刹挪以后所有诸行。这个就是从刹挪生灭的观点来说明过去法。好，为或有法刹挪过去，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法在升起的这一刹挪，好，叫做有法。那么升起这一刹挪过去以后呢，它就成为过去法了。好，叫做为或有法刹挪过去。位于刹挪一切行中，刹挪以后所有诸行。行就是什么？牵流变动的有为法。无为法它一直不变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有过去法。那么只有有为法它是刹挪生灭的，所以说可以说它有过去法。刹挪以后所有诸行，好，于刹挪一切行中啊，一切有为法在因缘和合的那一刹挪，法就升起了现行啊，叫做于刹挪一切行中，刹挪以后所有诸行。那么在这个法现行了以后啊，已经升起了这一刹挪之后，不间断的下一刹挪升起，那么这个前一刹挪的法呢，就从现行位进入到过去位啊，就变成过去法了，这个叫做刹挪过去。二，死末过去。又或有法死末过去。第二种相呢称为死末过去，就是从什么一期生命的观点来说明过去法。为彼彼有情，从彼彼有情众同分末，广说乃至死即后时。彼彼有情就是指很多很多的友情了。从彼彼有情众同分末。好，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同分色，跟这边讲的众同分不是同一回事，不要把它误会是同一个。我们先解释什么是众同分。众就是众多的意思，也就是大众的意思。同就是相同共同，同类的意思。分呢就是呢部分，一分子的意思，也就是种类的意思。如果有情呢造作了类似的因，以后就能够得到什么呢？ 类似的生命果报体，啊，那么这个称为众同分，啊，那么因为这种种类有很多，啊，有什么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啊，所以有众多的同分不同的。好，那么人趣呢，有情呢，譬如说人趣有情，啊，比比有情皆是人，所以他们是人的众同分。好，那么天趣有情就是天的众同分了。好，这个是众同分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些有情呢，感得这一生的生命果报体的业力结束了，啊，那么业力结束呢，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弃舍了众同分，啊，从众同分呢，他就死没了，啊，就远离了这些跟他同类的有情，他就死掉了。那譬如说我们得到人的生命果报体，那么我们的人的果报结束以后呢，就从人的众同分中死没了，叫做众同分没。广说乃至死即后时，那么这一生生命体从众同分末就是死，啊，死了以后就是，后时，啊，所以这一期生命体死了跟死了以后呢，它就都成为过去法了，啊，叫做死末过去。第三个呢叫做坏劫过去，啊，诱惑有法坏劫过去。第三种过去法相呢，是说气世间败坏后呢，成为过去法，进入了空劫，啊，为气世间所设，由火等灾之所败坏，啊，气世间有成住坏空四劫，啊，那么气世间是由所拘束有情的共业所感得的，啊，那么它的时间长短是一定量的，那么气世间的破坏呢，是由火灾、水灾跟 风灾所败坏的。那么火灾能够破坏什么呢？地狱、恶鬼、畜生、啊，人趣，还有欲界天跟初禅天，火灾都能把它烧掉。那么水灾呢，能够破坏二禅天跟以下，啊，刚刚讲的从地狱一直到初禅天还有二禅天，水灾都能坏。那么风灾能够坏三禅天及这以下的世界，它都能够坏。如果你们要详细的去看这解释的话呢，就去参考瑜伽师地论的第二卷，啊，有讲。那么这些气世间呢，被火灾、水灾、风灾破坏以后呢，就成为过去法了，啊，成为坏劫过去。第四种呢，叫做退失过去，啊，诱惑有法退失过去。第四种过去法相呢，是成就了善功德法以后呢，又把这个善功德法退失了。那么这些退失的善功德法呢，就成为过去法。称为退失过去，未如有一于先所得诸善功德安乐住中随类退失。那么有一有情呢，就是他成就了诸善功德及安乐住中，啊，以后随顺他所成就的善功德或安乐住呢，他们这个就退失了，这些善功德跟安乐住就成为过去法。什么叫做诸善功德呢？主要就是指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三种善根。我们学习善法之后呢，依法修行呢，就会使我们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呢相续的现行，啊，并且增长力量。可是呢，如果遇到了恶缘的时候呢，它就会退失，啊，那什么样的恶缘呢？第一个就是什么，你成就了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可是呢，你的心常常要去跟烦恼贪嗔痴的烦恼相应，常常就跟贪嗔痴烦恼相应，烁烁的相应呢，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善根就退失了。那么第二个退失的因缘呢，就是随顺恶友造作不善业，啊，你去交不好的朋友，他带领你去造作不善业，啊，那不善业就是由贪嗔痴烦恼所引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三善根就退失了。那么第三个退失的因缘呢，就是心中有邪见升起，有了邪见升起了，你不摧毁邪见，你还增长这个邪见，被邪见所胜，啊，那么这个邪见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就摧服你的什么三善根。所以法师来这边跟各位讲法，啊，从美国飞到这边来跟各位讲法，一定是要告诉各位一些事情，所以你们听他讲法要注意，对吧？那么呢，他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你不接受，你还继续照做， 啊，就是要用什么，用不善法来摧伏你的善法，那你的什么三善根就要被摧伏了，哎，这是一个不好的因缘。第四个，或是不善行现行时，不见过患，反生欢喜，乐于损害其他有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三善根呢就不现行了，那这样就会退失诸善功德，你的诸善功德呢就成为过去法了，就成为过去法了，你的善根就断掉了。诸安乐住，诸安乐住呢就是指成就了禅定的宪法乐住了，但是呢成就了禅定的宪法乐住呢，它也会退失，它也有因缘让它退失。那第一种呢，因缘让它退失呢，就是成就禅定的这个人他是顿根人，他对修禅定是顿根，所以他修得禅定以后呢，很容易出定以后禅定容易退失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初得禅定，刚刚修禅定得到禅定呢容易退失，同时呢你修了禅定以后呢，你又不修无漏法来对治你心中的欲的烦恼种子，所以你欲种子的力量还是强大，那当你从禅定出来以后就容易退失禅定，所以外道修禅定容易退失，在佛法里头修禅定的话呢比较不容易退失。第三个退失的因缘呢，就是对所成就的禅定功德不能堪忍而退失禅定，以前没有得过禅定，现在得到禅定后对这个禅定的功德受不了，那么他出定以后就容易退失，因为受不了他就不乐入禅定。我们修得禅定以后就是要修什么入住出这样的修习，使自己能够自在，对禅定能够自在，那你不这样子修行的话呢就容易退失禅定。那么第四个是烦恼重，因为烦恼重而退失禅定。那第五个呢，就是恶有的影响而退失禅定，那么这些退失禅定呢就变成了过去法，得到了禅定它又退失掉了，这些得到的禅定就成为过去法了。在佛世的时候有这个慧解脱阿罗汉，证得了圣道以后，他修禅定呢成就了，但是呢一做事或者心一动，然后呢禅定又退失了，他就有这些状况，容易退失禅定。但是如果成就了圣道，圣道是不会退失的，那么其他的善功德跟禅定呢靠不住，会退失的。所以这个还是以要成就圣道为主，成就了圣道，圣道不会退失，这个叫做退失过去。那么第五个是尽灭过去，又或有法尽灭过去。那第五种过去法相呢，是由圣道的力量灭除了烦恼障，那么这些被灭去的烦恼就成为过去法，是尽灭过去，为有余一及无余一涅槃界中所有尽灭。这个有余一涅槃界中呢，就是指这个修行人将爱等诸烦恼及由烦恼所造的业因都断灭了，但是呢还留有今生这个五蕴生命的苦果没有灭掉，这是有余一涅槃界中。那么无余一涅槃界中呢，就是修行人呢他等到今生的果报收尽以后呢，他今生的五蕴苦果也灭掉了，这些所有熄灭的烦恼法呢都成为过去法，称为尽灭过去，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称为尽灭。那么这以上是过去法的五种差别相，那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上次 的课有讲到，就是成就四禅以后啊，需要再调练这个心，让它可以远离烦恼，跟得到心的自，那时候是讲心自在性跟定自在性，那是口误还是比如说得到心自在性还是得到定自在性，那个时候是讲两种还是这是口误？ 心自在性， 心自在性。 OK， 你得到定自在心就自在。 那这个问题是说，这是属于因为已经得到四禅了，但是还是要修这个。那这方法是属于三十七道品里面哪些比较接近的？ 是都包括在内，就是要修无漏法来对治有漏的烦恼。因为你在禅定当中呢，要凡夫得到禅定以后呢，他对禅定还会有爱畏贪，就是还有烦恼在里头。那么你有这爱畏贪的话呢，你的就容易失去。那么你就要得到神通的话呢，其实得到神通的人，神通的力量也不强，也容易失去，所以要来对治这些烦恼，让这些烦恼呢，或者是消灭它，或者是让它不现行，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心就可以自在，那你的定呢也就自在了。 因为上次是讲说会有还是有会有这个爱畏贪，还有跟这个慢心， 是 还有那个恶见， 是 这都要远离， 这都要对治， 嗯， 都要对治它。 就是你说三十七道品都是这样， 哎，对，三十七道品就是道地嘛，道地就是对治这些。 那这次上课前面讲到那个善知识啊，于学师利润有没有哪里有讲到，就是他的相貌啊的那个关系？ 应该有讲到，你可以查查于学师利润，到这个 C 贝塔里头。你打善知识查查看，或者你查法相大辞典查善知识，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但是讲到善知识的相貌，我们即使知道这些相貌也很难判定。为什么？山寨品太多了，造假的太多了，对不对？现在买油都不知道买的是什么油，对不对？造假东西太多了，然后呢，它表面又装出来是真的嘛，是好东西，是不是？所以你即使知道那些相貌，还是很难判定，还是很难判定。 在前面这个善法这边五相建立差别。杂染第三个，杂染即灭所显故，所谓涅槃。因为上面第二个已经讲说是八圣道这个对治，就是佛安利的这些对治方法。那这第三项这里，它指的是法，是应该不是法门吗？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道地， 是。 第三个就是灭地。 好，对，就是刚才在提，有隐约有提到说，无色界的人他入了无色定以后，他就在那边，然后他也是没有中有的，可是 那也是说他下一生是直接在那边生出来吗？ 对，就是像人，我们现在修，你得到无色界定，然后呢，你这一刹那，你的本有死掉了，下一刹那就到无色界。那么他无色界就没有什么色的依处嘛，就没有气世界嘛。所以这时候你说他在哪里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他就在那个地方。 那他要生出来的时候还是原来那个位置吗？还是五地？ 对他来讲没有位置，因为没有色法了，他只是一个心而已。 是 心法， 不是说等他下一个果报体， 他下一个果报体他应该到哪里投生啊？投生，譬如他当畜生，他就到畜生道里面投生了。 我要问这个问题是，他会被局限于那个地方吗？还是不会？ 不是，就是看你要得到什么果报。他这个无色界报结束以后，他下面要得到什么果报，他就到那个果报的地方去受身了。 那这样说他没有中阴身？ 这个时候他就有中阴身了。他是这一生，你修的无色界定以后，这一生到你变成无色界有情，你没有中有。可是他下一生，他如果要到色界或者是到欲界来受身的时候，他的中有就出现了。譬如他去猪里头投生，他就有呈现猪的中有，就到猪的那个猪妈妈旁边去等着受生了。 好，这样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问一下，这个昏沉、掉举、思念，是不是都是恶业种子？会不会有无机业的种子？ 昏沉、掉举、 思念 。应该算于不善吧？ 会不会有无忌的种子？ 会不会有无忌的种子？应该也会吧。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那这个是属于贪分色呢，还是属于什么分色？ 所以我要想一想再给你回答好吗？ 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刚刚我们在放这个无忌哦，那这个充耳就是视而不见的时候，那它算不算无忌？ 是这样子，你在视而，它是以心来看，好，你视而不见的时候呢，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在想什么时候，就是造的是什么业。比如你视而不见，他走过去你没看到，但是你心里在想什么呢？在想恶的事情，这个时候你造的是恶业。那么因为心第六识造的是恶业，所以眼识它也算恶。OK， 是这样子。所以是前面五识是受到第六识的影响，所以第六识是无忌的时候，前面五识也无忌。那第六识是善性的时候，前面五识也是善性。对，所以你视而不见的时候呢，你刚刚讲视而不见是你有看嘛，有看到只是你没有去分别它嘛，对不对？当你的心在分别别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同源一个境界。好，或者是你在发呆，那有这种可能。那发呆的时候呢，那他心就是无忌的。他没有去想善恶的事情，他心是无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属于无忌。所以他是看你当时你第六识的状况来分别。还没有问题，请说。对，刚刚那个善有信，那个他这边找到，你可以去找他。 那个，请问师父哈，那个在生活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朋友，因为他小孩子有就是那个重度自闭哦，那其实聊天的时候跟他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佛法讲的说我会生出一个自闭，而是我的业力， 他说这样子讲对我太残忍了，他说他比较接受说基督教讲的说是因为我有能力，所以这个智障儿才会生到我家里来，所以我是等于像菩萨一样我要照顾他的。我想一想，我说但是这个明明事实是这样子，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说法上有什么好的说法可以说， 这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二度伤害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讲清楚吗？还有愚痴，对吧？就是拿错误的观念来愚弄自己嘛，对。那你跟他讲实话吗？他又对你不高兴，对吧？讲几次可能朋友都做不成了，啊，所以呢，就不要讲了，看姻缘吧，姻缘到了再讲。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讲，真的是很难。因为佛法的观念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接受的。那你跟他讲了以后，他觉得他受到伤害，你说我过去做了不好，你又不能证明他过去做了不好，对不对？你能证明，那么他接受；你又不能证明，那当然，人怎么会愿意责备自己呢？所以那讲说，哦，他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上帝送他一个礼物，那么就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那就是我们学佛人要了解事实是怎么样。我请问各位，如果你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能够承认是自己过去生造作的恶业，今天现行吗？比如说你得癌症，你能够接受说啊，这是我过去造作的恶业，我现在得癌症了，你能够很坦然的接受吗？我看不容易吧，对吧？我到台湾来，身体不舒服，一检查说哇，肝癌四期，我一听懵了。刚才差点昏倒了，哇，肝癌四期，哇，那不是没几个月扛啊，没几个月好活了吗？结果呢，医生呢，我的肝癌四期定义跟那个普通的定义不太一样，是吧？就是说我们很难接受自己过去是造作的恶业，好，现在现行。啊，你说，哎，我好像能够接受，不是你好像能够接受，是你现在还没有碰到不好的境界。要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多练习，多如理思维，增强你自己的力量。要不然很容易变的。在以前在那个。在纽约克有一个居士得癌症住医院啊，我就准备好好念佛求生极乐净土了啊，一个礼拜以后再去唱什么圣歌，再唱基督教的圣歌，为什么 换跑道， 佛教都没有人来看我 OK， 然后呢基督教天天来，就改信基督教了，可能上帝说的比较有道理，我求生是吧，天堂了，就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讲的话都是我们现在一个观念，可是呢不见得能够坚持，不见得能够坚持，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坚持，那才是本事。对，不是说今天你的愿望实现了你信佛教，是你今天所求的东西没有实现你还能信佛教，那么有点本事，那有点本事。